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2集。蓝曦臣走后，蓝忘机才进入屋中来，清河上门。魏无羡一边拆酒封，一边还在琢磨姑苏蓝氏厉家先祖蓝安和清衡君的故事，心中道，姑苏蓝氏真是个玄妙的家族，虽说先祖是和尚，家风又刻板，却当真是出情种呢。如此回味，他忍不住望向屋后另一位姑苏蓝氏的后人。蓝忘机正低头看书，书案角落有一盏纸灯，淡淡的灯火映得他脸庞越发美如冠玉，冷淡的神情和浅色的眸子也被镀上一层暖色，俊雅的不似真人。一时之间，魏无羡竟晃了神，迷了眼，不由自主往那边靠过去。蓝忘机抬起眼帘问道，何事？魏无羡迅速回过神，没事儿，看你书签挺漂亮的。蓝忘机的书签是一枚浅色的干花，保存得极好，色泽鲜艳依旧，花瓣脉络细腻如有生命，夹在书页之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魏无羡举手将这枚书签拈了出来。芍药？蓝忘机道。魏无羡把玩了两下，便将书签还给了他，说道，你哥哥受的打击挺大的。蓝忘机细心地将那枚芍药干花加进书里，合上书页，说道，找到证据，他不会姑息。 那是，毕竟是你的哥哥。 就算蓝曦臣和金光瑶关系再好，蓝曦臣也是姑苏蓝氏的人，有自己的原则。魏无羡拆开一只酒坛，心道， 上次蓝湛喝醉了的时候老实回答过我，说他没有偷喝过屋子里的天子笑，那他藏这些天子笑干什么？总不至于是专门留着给我来喝的，这么想可有点不要脸了。话说回来，我该不该为墨娥的事给他道歉？毕竟我都玩了那么多次了，可他万一恼羞成怒赶我出去怎么办？不过我都胡搞这么久了，他还没生气，可见涵养越发好了，估计再闹一闹也不会生气的。不对，我不应该问他，干脆假装不知道墨娥有什么含义，这样下次还能故意拉一拉。他要是生气了，我再无辜地说我不知道，不知者无罪嘛。 魏无羡心中得意，蓝忘机道，怎么了？魏无羡回头正色道，没怎么，我高兴。心不在焉地打开了一只小坛，提起来仰头一喝，顿时扑地喷了出来。蓝忘机一下子放下了书卷道，又怎么了？魏无羡摆手道， 没事没事没事。 他一面说着没事，一面把这只坛子放了回去，满脸晦气地换了另一坛。上次魏无羡偷喝完之后故意兑了白水进来，想着等蓝忘机自己喝的时候喝到白水吓他一跳，谁知运气如此不好，蓝忘机拿的两坛里刚好就有这一坛清水，还被他自己喝到了。自从回来之后，魏无羡每次想戏弄蓝忘机都是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，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魏无羡不知什么时候睡去的，昏昏沉沉到凌晨，忽然醒来一个机灵，爬起来一看，蓝忘机衣衫未除，背了琴剑，把放在他肩头的手收回，凝神望着掌中一样事物道，有不速之客。魏无羡眯眼一看，那样事物正是姑苏蓝氏的通行谕令。他记得蓝忘机那块品级颇高，若有外人入侵云深不知处的结界会发出警示，可 可云深不知处已经十几年都没人敢随意入侵了。魏无羡跳下床来，发现自己的外衣不知什么时候被脱了，他边穿衣边道：什么人？蓝忘机摇摇头，示意魏无羡随他走。二人前行至一处绿竹隐隐的居所，纸窗里透出灯光。魏无羡瞅一眼庭前的木匾，问道：韩氏？果然，屋内正襟危坐着蓝曦臣，见二人入内并不吃惊，与蓝忘机对视一眼，彼此了然。蓝忘机携魏无羡坐到屏风之后。过了一阵，韩氏的竹帘被人掀开，一道轻足音步入室中，似乎在蓝曦臣对面坐了下来。半晌，只听一声玉石相触之音，似乎有人放了一样东西在桌上，推了过去。率先开口的是蓝曦臣：此为何意？一人道：还与二哥。正是金光瑶。蓝曦臣道：此物我已赠与你。金光瑶道：这枚通行玉令许多年来都没有失效过，如今既已失效，便该让它物归原主了。魏无羡明白了，因泽无君与敛方尊私交甚好，蓝曦臣把云深不知处的通行玉令也给了金光瑶一枚，容他出入畅通无阻。但恐怕蓝曦臣这几天内把云深不知处的结界禁制修改了，或是收回了金光瑶那枚玉令的出入权，金光瑶方才来访被拒之门外了，于是主动奉还玉令。与蓝忘机一样，蓝曦臣也不懂得如何虚与委蛇。金光瑶以退为进，他则沉默不语。须臾说道：此来何事？金光瑶道：现在仍是没有韩光君和夷陵老祖的消息，我不让人排查云深不知处，许多家族已经疑惑重重，很有意义。二哥，若你什么时候方便，还是开门一个时辰，那时我再带人前来应付一番。魏无羡本以为金光瑶此来是要求盘查的，谁知金光瑶却说出了这样的话，似乎对搜索夷陵老祖的下落并不感兴趣，不由略微诧异。屏风外，金光瑶又道：二哥，你怎么了？蓝曦臣道：无事。啊，若是担忧忘机，二哥你可不必。韩光君为人雅正端方，多年以来百家有目共睹，他会这么做一定只是受了蒙骗，况且他还没做下什么不可挽回之事，到时候说清楚了便行，我不会让旁人有闲言碎语的机会的。到时候何时？清剿完乱葬岗后。魏无羡一怔。蓝曦臣问道：乱葬岗？金光瑶道：自那日金陵台一场乱斗后，墨陵、兰陵、云梦等地出现多起异象，墓地被捣毁，尸体不翼而飞，有迹象表明大批尸群正在往夷陵方向赶，恐怕是去乱葬岗了。这究竟是要做什么？不知，推测可能是魏无羡发动了什么邪阵，或者使用了阴虎符。当时在金陵台，魏无羡被金陵刺了一剑，还能发动这些东西？二哥，当年魏无羡叛出云梦江氏和江宗主的那一战，他伤成什么样？不是照样回去呼风唤雨号令群师？对夷陵老祖而言有何难事？魏无羡摸摸下巴心道：真是太看得起我了。金光瑶道：所以过不久恐怕会有第二次乱葬岗围剿，我已通知其他一些家族赴往金陵台共议此事。二哥，你来吗？半晌，蓝曦臣道：来，你去雅室稍后，我随后同你前往。金光瑶离开后，蓝曦臣便转到屏风之后，与蓝忘机相对片刻，说道：我去金陵台，你们去乱葬岗，分头行动。蓝忘机缓缓点头道：好。若他当真有异心， 我绝不姑息。我知魏无羡和蓝忘机从小路下云深不知处，途中白石小径旁的草丛簌簌而动，忽地分开，钻出一个雪绒球的小脑袋和一对长长的耳朵。这只兔子粉色的鼻子缩了缩，看到蓝忘机垂下的耳朵忽然立起，一蹬腿便朝他弹去。蓝忘机和魏无羡来到那片青草地上，小苹果卧在一棵树旁，几十只圆滚滚的白兔子围在他身边，大多数都闭着眼睛睡得正安稳，少数几只还在拱动。魏无羡走到树边，搔了搔小苹果的驴头，小苹果一个机灵，鼻孔喷着粗气惊醒了，看到魏无羡正要大喊大叫，扎堆的兔子们也被惊醒了，抖抖长耳朵，纷纷朝蓝忘机那边蹦去，一团一团聚在蓝忘机雪白的靴子边，绕着他跑来跑去，也不知道在兴奋什么。魏无羡牵着小苹果的缰绳，边拽边威胁着他走，兔子们后腿站在地上，人立起来，一条一条的扒在蓝忘机腿上，都想往上爬，蓝忘机则岿然不动。二人走动起来之后，那些白兔便磕磕绊绊跟着这双白靴子，任魏无羡怎么驱赶也不离开。蓝忘机弯腰提起一只抱在臂弯里，脸上冷淡依旧，手上动作却温柔，修长的手指搔了搔一只兔子的下巴，那只兔子甩了甩长长的耳朵，扭过头去，红宝石般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似乎被骚得惬意极了。魏无羡过去挠他，却扭开了头。魏无羡道，这么嫌弃我，只爱你一个，真是认主的。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把白兔送到魏无羡怀里，魏无羡嘻嘻笑着接了过来，那只兔子在他的臂弯里扭来扭去，奋力挣扎。魏无羡扯扯他的耳朵道，不喜欢我，讨厌我，你逃啊，再怎么逃也没法逃掉的，还是乖乖喜欢我吧。魏无羡掐着那只兔子逗了一阵，等他们快出云深不知处的大门，才将这只白毛都被他揉得乱糟糟的兔子放了。这些兔子不能继续跟着了，这才伤心地垂下耳朵，坐在原地目送主人离去。魏无羡回头看看说道，都舍不得你啊韩光君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讨这些小东西的喜欢，你养的时候一定对他们很温柔细心，我就不行了。蓝忘机道，不行？是啊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水里游的，看到我都转身就跑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意思太明显了，一定是魏无羡先作恶了，才不讨他们的喜欢。下了山道，抄隐蔽小路离开云深不知处，渐行渐远，直到彻底离开姑苏蓝氏门生常活动的范围，魏无羡忽然道，哎呀，我肚子疼。蓝忘机立即止步说道，休息换药。不了，我坐上去就好了。你坐。魏无羡苦着脸道，可是上驴的动作太大了，我怕牵到伤口。他伤口早已愈合，这句分明是在耍赖。蓝忘机停了下来，转过身看了看他，忽然伸手避开受伤的位置，抱住魏无羡的腰，将他轻轻一提，放在了小苹果的背上。两人一个骑着驴子，一个走在路旁，魏无羡坐在小苹果背上，笑得两眼弯弯。蓝忘机道，怎么？魏无羡道，没怎么，像是干了一件小坏事，他心里有点小得意。虽然幼年的事很多魏无羡都记不得了，但是有一幕画面始终模模糊糊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一条小路，一头小花驴，三个人 一个黑衣男子把一名白衣女子轻轻一提，抱了起来，放到小花驴的背上，再把一个小小的孩子高高举起，扛到自己肩头。他就是那个矮的不到人腿的小孩子，坐上了那黑衣男子的肩头，一下子变得很高很高，威风凛凛。一会儿抓那男子的头发，一会儿搓他的脸，双腿扑腾不止，口里拉拉乱叫。那白衣女子晃晃悠悠地坐在驴背上，看着他们，似乎在笑。那男子则始终默默地不爱说话，只是把他拖了拖，让他坐得更高更稳，一手牵起花驴的绳子，三个人挤在一条小路上，慢慢地朝前走。这是魏无羡为数不多的记忆，那是他的爹和娘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